地图小，双方距离不远，没几步已经快到跟前儿。对面包子入侵正在给武器涂毒，刘浩哪会等他涂完呢，飞快的一个操作下去，李恨剑飞身而起，一个最远距离最大伤害最大冲击的崩山击就势劈了过去。崩山击这样用法其实会有很大破绽，一般高手使用时是不会把崩山击这样崩到极限，但刘浩此时实在是心中憋闷了半天了，不这么澎湃一下恐怕自己会吐出血来。原以为包子入侵会走位闪开，刘浩心中已经盘算好了接下来的后招，谁想对方却是在那儿傻立不动，眼看重剑就要劈到，包子入侵突然朝后一跳，这一跳分寸掌握得极好，几乎是擦着鼻子躲过了重剑的剑尖。后跳刚一落地，包子入侵却又立刻前跳，看起来像是要把自己送回剑下。但刘浩一看到这儿却知道要坏了，包子入侵后跳躲开斩击，前跳却是越过了崩山击斩地后的阵地波，而且这一跳顺势可以对离恨剑发动进攻。但刘浩由于这一崩山击崩得太满，收招很慢，没法去闪避包子入侵这一击。果不其然，重剑劈落在地，上不及撤回，包子入侵伸手的一抓已经准确卡在了离恨剑的咽喉，用的正是这一夜在副本中大放光芒的技能锁喉。跟着另一手翻上，一块板砖已经拍碎在离恨剑的脑门。刘浩恼怒之极，键盘鼠标往碎里使唤，崩山击收招后顺势就是一记倒斩。倒斩是狂剑士最初级的技能，和战斗法师的天机、剑客的上挑之类仿佛的挑空技，效果虽类似，但狂剑士的倒斩却是所有同类技能中伤害极猛、浮空效果最强的一个。刘浩这一操作又准又狠，包子入侵竟然没能劈过，被倒劈上来的重剑砍住，浮空而起。这一倒斩要是抡实了，包子入侵基本可以当一回风筝，但刘浩却只让离恨剑使了一半便即中断，随后一个后跳，双脚举剑胸前，一个冲撞刺激猛扑上去，一剑正抵在半空包子入侵的腹部。离恨剑急冲向前，包子入侵被顶成 V 字形在空中开路，直接一屁股撞到了擂台边缘的围绳上。刘浩正准备让离恨剑继续攻击，却看到身子已经被撞成虾米状的包子入侵突然抬手一扔，一把细沙直朝着离恨剑的脸面打了过来。刘浩吃了一惊，没想到这个烂包子居然这种情况下还能这么准确地使出抛沙来反击，连忙让离恨剑朝旁一滚，虽还是被抛沙打了稍稍，但至少失明是避免了。翻地起身，包子入侵却已经冲到离恨剑的背后，双手拿了离恨剑的肩头就是一个吸袭，一吸顶在离恨剑腰间的同时双手撒开，离恨剑立刻不由自主的踉跄朝前几步，这是吸袭打出背击时的强制效果。包子入侵得理不让，抄了一块板砖追上去就要拍离恨剑的后脑，不想离恨剑突然前跳，但身子在半空中拧回，剑光已是劈脸斩下，竟然是一个崩山击。包子入侵全没料到会有这样一下，他最近几天频繁泡在竞技场，倒是和各职业的玩家都较量个遍，低阶的这些技能都见识过了，这才会有刚开始一个后跳接前跳完全跳掉崩山击的操作。但是刘浩这一下崩山击竟然是在朝后跳的过程中斩了出来， 这是包子入侵从来没有见过的。只因这个逆身崩山机的操作很是复杂，普通人没几个能用出来，包子入侵当然没机会见识。此时遇到了职业级的选手刘浩，虽然狂剑士不是他的本职，但用出这么一个操作却不在话下。不过由于是在朝后跳，逆身崩山机基本是斩不完全的，这一操作本就不是为了进攻，而是为了防范对手的追击。包子入侵不知有这么一手，这才会中了刀。两人你来我往，又是站了几个来回后，刘浩却是渐渐冷静下来。他本来就是一个心气深沉的家伙，之前只因成功踩掉了叶修刷出来的记录，所以情绪上一直处于亢奋。被包子入侵这小白几句话一刺激，就想把包子入侵打扁。此时平静下来，却知自己绝不能这么打下去。包子入侵身手确实不弱，在普通玩家当中已算是难得一见的高手。虽如此，却还难不倒刘浩。以眼下的这个形势打下去，他的离恨剑可以稳获胜利。但是静下心来的刘浩一想后，却觉得不能赢。这个包子入侵已经很强了，能打过他的，那不是职业级，却也相差不会太远了。刘浩唯恐自己的实力暴露太明显，引得叶秋生疑。如果只是将将败在这个包子入侵手上的话，那么既可以证明自己实力不俗，却也不会因为过强引起叶秋怀疑。如此一想，刘浩立刻打定了主意，开始出工不出力，卖起了破绽。包子入侵也确实一把好手，筹到破绽立刻趁虚而入，刘浩却不想被他打倒得太轻易，于是又去努力纠缠。如此两人看似打得难解难分，刘浩却知自己的离恨剑正慢慢地走向败局，局面尽在掌握。最终这一局离恨剑果然是败在了包子入侵的手上。屏幕前的刘浩一脸阴险的笑容，装作不服的样子，再度向包子入侵挑战。包子入侵也是欣然应战，两人再开一局。刘浩继续他的表演，在势均力敌中慢慢走向败局。如此一共打了五把，离恨剑都是险败在包子入侵之手。包子入侵看似威武，但局面却是全在刘浩的掌握。五把过后，刘浩让离恨剑离开了房间，发消息给包子入侵说休息一会儿，随即却是给叶修去了个消息。 大神呐，那个包子还挺厉害的，我有点打不过他。 哼，我听他说了，他说你完全不是对手啊。 叶修回道。 刘浩大怒啊，这个烂包子怎么一点都不诚实啊，虽然自己是连输了五把，但怎么能用完全不是对手来形容呢？他也不过是勉强赢了自己五次，而且还全都是自己很努力导演出来的局面。本想借着包子之口向叶修那边传达，叶修更容易相信，哪知这家伙臭不要脸，居然直接把他是险胜的重要细节给忽略不计了。早知这样，还不如弄出险胜的局面自己去找叶秋。 那个，我觉得我和他水平差不多，今天他运气好点。 刘浩只好一边怒着一边回消息解释着。 哼，他还在竞技场等你呢，你们接着玩吧。 叶秋回道。刘浩欲哭无泪，自己只是和那包子做做戏呀，谁想真和这烂包子一直玩下去，于是连忙回消息道， PK 我不是很在行，但我刷副本的技术真的很好的，大神什么时候带我刷记录啊？ 现在没什么记录可刷呀。 是吗？可我看着你凌晨时候刷出来的冰霜森林副本，之前又被人刷掉了呀。你不要再刷回去吗？ 那个，再看吧。 嘿嘿嘿，刷不回去了吧？ 刘浩心中又是一阵暗爽，继续装模作样的回消息。 哎，那大神，你现在在干什么呀？带我一起吧。 我在埋骨之地练级，你要练就也过来吧。 好。 刘浩回了个消息后长出了口气，终于是成功潜伏到这家伙身边了。这下倒要看看这个家伙到底想在新区搞什么鬼。刘浩问清了坐标后，立刻让离恨剑朝着埋骨之地方向去了。到了位置一瞅，就见一男一女两个角色各提战矛在刷着怪，其中女角色脚下闪着魔法波动，显然是正牌战斗法师所拥有的炫纹状态，而那个男角色用的虽也都是战斗法师的技能，但却没有炫纹，正是以散人假冒战斗法师的君莫笑。 喂喂， 刘浩趁着距离还远试了一下声音，找了一个不太似自己说话的音调尝试着讲了几句，加上语音中多少会带着一些失真，刘浩觉得叶修已经肯定听不出来后，这才气定神闲的让离恨剑走了过去。 大神， 刘浩上前打了招呼，心中略有点紧张。 来了。 那边随口应了句，一个邀请入队已经发了过来。刘浩确认后入队，不动声色地阴笑着。队伍里有两人，一个君莫笑，一个韩颜柔，两人虽是一队，打怪却是各打各的，没有什么配合和交集。离恨剑加入以后，两人也是略打了一下招呼，就继续各忙各的。刘浩在一边开始打怪后，就成了三人各忙各的局面，没人凑上来找他配合，弄得刘浩也只好一个人砍着怪。更让他郁闷的是，这两人只是打怪，话都不说的。刘浩虽然伪装了一下声音什么的，毕竟还是不敢说太多的话。看到叶秋是两人练级，他本来挺高兴的，觉得这样旁听一下对方的聊天，或许就能获取到自己想知道的信息。哪知过来后，除了碰面时的一句你好，就再没听到第二个字了。打了一会儿怪，刘浩烦闷的不行了。早知道这两人不说话，自己刚来的时候就主动一些，现在自己也闷了半天了，突然开口打听什么，会不会显得很可疑？如此想着，刘浩也只好闷在一边了，只是时不时关注着这两人的情况，渐渐的却发现了一些不寻常。君莫笑的攻击好高啊。刘浩毕竟是职业级的好手，这点基本判断力还是有的。君莫笑不是正牌战斗法师，但运用战斗法师的打法输出却比那个韩烟柔还要强。那个韩烟柔刘浩也都看在眼里，操作相当快速的一个人，和君莫笑相比不至于是在操作技术上导致输出的差距。如此一来只有一种解释，君莫笑的装备更强。最直接提高攻击力的当然是武器。刘浩虽是职业选手，这25级的武器却也实在认不太清，要是他本职魔剑士的还好些。此时君莫笑手中这个尖头一段白的战矛却完全不认识是哪个武器。注意到输出问题后，刘浩这边也开始留意操作，他要和君莫笑保持一样的操作节奏，然后通过自己这边小怪的输出量 来对比估算出君莫笑的攻击伤害。虽然两人不同职业，但对于职业高手来说，这种判断还是做得到的。结果让刘浩大吃一惊啊，君莫笑的武器他想到过有可能是成武，但从输出的效率上来看，好像比成武还要高出一筹。这貌似是25级的银武。刘浩有些不敢相信，又让离恨剑和君莫笑保持了几次同步节奏后，他却不得不肯定这个判断，而且是越来越清楚的肯定。这么明显的输出差距，不会是身上的某个小装备带来的效果，只可能是武器上最直接的攻击力差距。银武，这家伙居然有银武，这新区才开了多少天了，这家伙就已经有银武了？这银武是什么？是战矛雀邪吗？不像啊。雀邪是斗神一夜之秋所用的银武，刘浩当然也见得多了，和眼前这柄大不相同。况且雀邪就算是叶秋也未必完全清楚是怎么做出来的，自制装备那可是俱乐部高度保密的东西。 这家伙难道真的还没死心？真的还打算重返回职业圈？就用这个账号带着这个银武吗？ 识破君莫笑手中的武器是银武后，刘浩如此想着，于是他开始更加谨慎。他决定好好的蛰伏下来，直到完全弄清这个叶秋到底是想搞什么鬼为止。三人继续默不作声的打怪，渐渐的天已经开始亮了。刘浩过了之前情绪上的亢奋期后，却是感到一阵又一阵的倦意。他并没有什么通宵的习惯，今天却是彻底的熬了一夜，此时开始不住的打着哈欠。可是看那两人丝毫都没有停下的意思，他也只好咬牙坚持。他怕自己提早离开会错过什么信息。早七点的时候，叶修突然没打招呼就下线了。刘浩一震，心里却是一阵喜悦， 哎呦，总算可以去休息了。 结果还没等他把手头的几只怪打完呢，君莫笑却又立刻回到了游戏，继续在不声不响的打怪。 靠啊，这两个家伙打算玩到什么时候啊？ 刘浩红着眼睛在电脑前挣扎着。八点，九点，十点，两人丝毫不见退意，更要命的是两人依然是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在那儿机械地打着怪，好像永远也不会烦似的。十一点，打怪还在继续，离恨剑却突然不动了。叶修和唐柔开始还没太注意，发现后连忙帮这家伙把身边的怪打跑，在旁护卫了一会儿，却还是没见这人有什么动静。 人呢？ 唐柔说。 不知道啊，有啥事儿吧？ 哦， 小事儿一件，两人都没怎么在意，接着练他们的。半晌后，离恨剑才微微动了一下，很是挣扎地砍了几个怪。 回来了。 嗯， 叶修答道。还是小事一件，两人还是没去理会，还是继续的练他们的。